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心灵托窗。我没有要走这么不好意思，我并没有要走这么身心灵的路线但是我还是想要试一下，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好，再重新来一次。嗨，大家好，这里是心灵托窗，我是主持人爱的魔法师，哈哈哈哈。每次讲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还是要使用它。总之，这个电台，这是一个电台吗？算是吧。这个我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其实也不太像是 podcast， 比较像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生命经验的记录，只是当我在记录的同时，希望也可以带给身边的人一些共鸣跟体悟。因为这则 podcast 这一整个节目都是想要分享我在经历了心理疾病以及如何自我疗愈之后发现的一些人体跟身心灵路上的奇妙旅程。所以呢，希望大家会听了有所感触，或者是有某一些方法也可以拿回去使用。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我希望和平和的心灵，或者是快乐的本质，是所有人生活最基础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很偶然的发生。那首先我就要来先自己聊聊是怎么走上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首先我应该要自我介绍一下，虽然说我自称为爱的魔法师，但是我的本名就姑且叫我 Cindy， 我的本名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我是一位动画导演，之前呢去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念书，毕业之后在国外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回来了台湾。简而言之呢，就是患上了一个未成功症候群就是去了美国，然后本来梦想是想要在那边找工作，然后进皮克斯，进迪士尼，然后拥有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后来呢，因为天不从人愿，其实你知道吗，天一直都是从人愿的，这个东西我之后稍后会再解释为什么。总之呢，我后来回到了台湾，回来之后就这中间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跨越某一些 焦虑的点、恐惧的点，就是有勇气去面对一个未知这样。那当时的我能够做的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呢，开始极度的焦虑，极度的责怪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极度的难过，极度的那时候我身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病症，从焦虑症、恐慌症，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心就是会呼吸急促，然后心跳会跳得非常快，会心悸，然后也因为这些症状呢，我去看了非常多的医生啊，大医院的每一个科都被我跑过了，从肠胃科看到心脏科，那时候还去做心电图，因为我就是每天都心悸，然后跳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肠胃科就是因为胃酸会一直不断的涌上来。好，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那只是我那时候我甚至去照了胃镜，那个过程实在是我不会想要再第二次了，真是太可怕了。然后照完胃镜之后，我一直在期待着，天哪，你看这个心态，就是我居然是在期待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可以怪罪给这个问题，而不去负责我自己的心理毛病。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还蛮荒谬的，就是我居然希望身体出问题而去被其他人照顾这件事。天哪，好，这之后我会再详细解释我们的心理跟身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为什么会有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像胃食道逆流，或者是像心悸、恐慌、呼吸、心跳加速这类的症状出现。那个时候我还去做心电图，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是帮我做完之后，医生看完就说，你这个怎么就是你都很正常啊，你才二十几岁而已，你怎么可能会有心脏的问题，你家族也没什么病史。然后那时候就一直疑惑，然后就一直跟医生说，没有，可是我阿公有啊，我阿公是心肌梗塞死掉的。然后医生就说，没有，我看你的心电图都非常的正常啊。然后那时候做完胃镜也是，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着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医生看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的胃很健康啊。那我就跟他说，可是我每天都在胃痛，我每天都胃都会绞痛，然后很不舒服。那医生就跟我说，你压力太大了，放轻松点吧。那个时候我听到放轻松这三个字，真的是一股火就冒上来，就你怎么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好，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个状态，就是听到了别人叫我放轻松三个字，一股火，就是有没有归懒趴会烧起来。可是之后我就发现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呢。 OK， 这个可以以后再谈。总之后来我就因为这些症状，然后还是找不到任何解决的方法，所以一天一天的不断的累积。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有跟同学用大麻，然后在用完大麻之后呢，我就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有点像是我的意识跟身体是分离的感觉。当然我知道现在那个状态其实才是正常人该有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个之后再谈。总之那时候出现那样子的状态，我非常的不能理解，我以为自己出毛病了， 所以我非常想要回到所谓的正常状态。可是所谓的正常，你知道吗？所谓的正常其实都是由习惯去组成的。当你习惯了某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正常的。可是它只是给你一个特定的安全感。例如说，当我今天我做了这个工作，我做了五年了，然后突然被炒鱿鱼，我心里会升起一股非常不安全的感觉，想说完蛋了，我接下来要怎么办？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不做这个，你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选择可以做，只是在当下的时候，那个情绪跟那个原本的习惯感被剥夺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极度的不安全感。那当时、有车子经过，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现在我在家里、我只能在家里录，就是你也知道疫情这个状况，其实我已经待在家里跟爸妈待着、已经3-4个月了吧，但是我不会感到不适，或者是或者是我急于想要跟朋友见面吗？这样子就都还好，我觉得视讯 OK 啊。我只会特别想要接触大自然，那去大自然的时候就去吧，就只要是离人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好，但是我反而变得很不喜欢人挤人，这样 OK。总之刚刚讲到哪，总之啊，就是意识分离的那个状态。那我回来之后，因为有时候会来来去去的，它并不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发现好像是我的身体里面有某个人在往外看，然后我不是我的身体，好像有东西在控制我的身体。这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体会。那时候我有跟我的大学死党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跟他解释，他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我就更焦虑了，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变得不正常？因为当时我的心中还存在一个我想要变得跟其他人一样这样子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回来，伴随着所有所有的焦虑恐慌跟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最后就变成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演变成另外一个疾病叫做人格解离。但是其实我跟你说，这些科学上的疾病都只是被命名，他们都只是某一种状态。好，所以后来呢，人格解离是什么？其实人格解离就只是你的意识强制被跟身体分离，然后那个意识是跟身体就是你可以明确的感受到身体在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你的意识并没有在那里的，你的意识是有可能是有时候在半空中，或者是在左边右边，或者是只要是反正就是在身体的某一个附近的感觉，只是好像没有在身体里面这样。那这个解离的状态我那时候有察觉到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吃东西我没有办法享受，我没有办法很就是以一种很平常心的状态去享受它，享乐它，你懂吗？就是当我吃豆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在吃原本那种吃甜点的感觉，而是我很机械性的在吃这样。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完蛋了，问题大条，我是不是真的发疯了？我就去查，好，现代 大家如果出现了身上出现一些症状会去做什么，一定会去 Google 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去 Google， 那 Google 了之后就突然发现，哇塞，原来这个叫人格解离耶。然后我就把自己定义为人格解离，然后我就去查人格解离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发现，哇塞，人格解离在某一个光谱上是靠近人格分裂耶。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就哇塞，我要人格分裂，我要疯掉了，我要发神经了，我要干嘛了，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是我要去看精神科。那个时候我就跑去医院，然后去看精神科。其实我之前在发生这些事情，就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就有先跑去看精神科了。只是那时候看的是大医院的门诊，是身心科。然后他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医院的身心科千万不要去看大医院的身心科，一点帮助都没有。他给你一个表格，然后表格上面就是写说你有感受到下列某一些感受吗，那这些感受就是会有一个有，然后强烈，非常强烈，或者是还好，或者是完全没有，大家都知道那些表格。所以我就勾勾勾，然后当你在某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的时候，废话，你当然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勾得非常强烈。然后请问你有自杀的想法吗？我当然也勾有，非常强烈。然后勾完之后呢，他就看了看，因为你知道吗，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想要被对方认同我有病，因为这个有病的感觉给我另外一种安全感，这是另外一回事。好，总之那个时候呢，我去看了这个身心科，然后医生看了之后，我原本希望医生可以给我什么，但是医生就只是说，哦，这个，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就是要吃一些药这样。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身心科想要求的并不是吃药，我想要求的是另外某一种没有，就是不需要药的方法。后来我就去看了另外诊所的身心科，那诊所的身心科其实医生人就好很多，就是比较偏向心理咨商的方法。那可是其实心理咨商也就是他就是听我讲，然后帮我分析，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叫我去多运动，叫我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又生起另一把火。这把火就是，他妈的，这些事情难道我不知道吗？这样。这个人真难搞，就是去看身心科，然后还要评断身心科的医生。但是那时候就是我也从身心科医生得到非常多的安慰吧，就是他就是安慰我说，啊，你的身体只是因为在想要帮助你才会强制把你意识跟身体分离呀，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类的话。那他就问我说，你想要吃药的话我也可以开给你。然后我那时候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崩溃的状态，所以我说好。那时候他就有开就是血清素的药啊，然后抗忧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你状况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吞一颗。但是我拿了药之后，我回家我看着那些药，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该吃的，就是为什么我的心里有病，但是我必须要靠吃药来解决这些事情，哪里怪怪的。虽然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的确会影响心理，可是 心理的部分难道不能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吗？而是靠药物？因为如果一旦我依赖了药物之后，那不就是另外一种成瘾吗？那跟我去喝酒解决，或者是我依赖家人的支持解决，或者是我依赖工作逃避解决，不是一样的事情吗？更诡异的是，这些药甚至某一些还会有副作用，难道我一辈子要吃着这些药然后忍受它的副作用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抗拒这些药，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找某一些解决办法，可是我找不到我想要的，所以目前我就只能用这个方法。那当时我就拿了药回家，觉得好像哪里怪怪，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没有人来跟我讲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吃了药。那吃药的第一天其实我非常的不舒服，因为通常大家在吃了药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一股安心感上升，可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反而睡不好，我反而睡得超不好。即使它是血清素，有吃过的人都知道血清素应该是一个可以让身体放松的药物，但是我非常的不稳定。我吃了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压起来，你知道压起来吗？这个台语就是整个人很不舒服，然后睡觉睡不好，然后整个就是坐立不安。后来隔天，我哥他以前是念心理系的，然后之前他也有一些精神的状况，所以他也有吃过身心科的药。那他是前辈嘛，所以我当然就是问前辈某一些问题，就问说前辈我现在在吃这个药怎么办呢？然后我哥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既然是你选择的药，那你就要去接受它，你选择要吃它你就接受它。然后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好大的力量，我突然发现，对耶，是我选择的，那我应该就是要接受它。所以我那时候就接受了这个药，然后后来这个药就发挥了它的作用。这是第一个让我突然发现某一件事情的开端，就是我应该是要去接受我所选择的东西，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到说，无论生活上的任何事情，只要你选择接受了，事情就解决了。我那个时候只有认知到说，对，我选择了这个药，我就是吃它，然后试试看，这样子。我只是抱持一个试试看的心情。所以后来吃了药之后呢，就变得比较依赖药物，每天就是吃药，因为吃药的感觉就是舒服的嘛，就是啊，天哪，我现在就是好，血清素带给你感觉就是所有事情，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那个其实是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并没有依靠药物，可是我很自然的就会在这个状态里面觉得啊，事情有什么难解决的，一定有办法解决。但这是我那个时候所想不到的，我那个时候一定要靠药物。然后当我没有药物的时候，我的症状又会回来，然后当我症状回来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跟我讲要怎么去解决它，大家都说运动，可是如果你靠着运动还是会成为另外一种瘾，无论你靠任何外在的东西，它都会成瘾。所以后来我发现这点，然后就觉得哪里不对劲，我就开始查一些，你知道 遇到问题就是要 Google 所以我就去 Google 就是诶这些东西是什么啊，然后突然意外的有一天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推荐我就是可以去看身心灵的一些频道。那时候我就想说身心灵是什么鬼，身心灵听起来就是很怪力乱神，然后什么妈祖佛祖什么之类的，越奇怪这样，嗯，是不是什么东西会附身啊，什么东西会干嘛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啊，你在讲什么，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觉得啊，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我现在已经快要没救了，那我就去看看你推荐的东西吧这样。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一个即使是吃药我半夜还是会睡不着睡不好，然后整个人不舒服一直冒冷汗的状态，所以我就决定去看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身心灵频道。那时候我就看到就是其中一则是在讲说如何穿越恐惧，然后我想说这些公三小想说你在讲什么，就是人活着一定会有恐惧吧，我们一定会怕死啊，我们一定会怕很多东西啊，就是有好多东西对我们都有害，我们一定会害怕吧这样。可是当我看了这个就是这个影片之后，我就突然有一些共鸣，就会觉得说对啊，就是其实我身体现在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为什么我的心里要这么害怕，我在怕什么，我是在怕死掉吗，我是在怕。而且其实当你焦虑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快要死掉了。所以当他说就是你在不畏惧死亡的时候其实你就重生了。天哪，这句话实在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因为我每一刻每一秒都在焦虑当中。那我如果这一秒不重生的话，我的的确确就像是死掉了一样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看了这个影片就突然发现诶，对，他说的是对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去试着跨越这道门槛的话，我就一辈子要活在这样的焦虑里面。所以我就开始看身心灵的频道，然后就突然发现一些事情，就是诶，我们原本所理解的某一些事实，某一些知识，好像跟这些身心灵的频道都不起来。然后心里就会开始疑惑，开始怀疑，在想说啊，我在看什么，就是这个到底是我是要被骗了吗，你知道，这脑袋会开始出来跟你讲说你是不是要走歪了啊，邪魔歪道啊，你成功正常的人生要去哪里啊，然后你可能之后的就是计划好的东西都付之一炬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要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啦，好可怕啊，这类的声音完完全全就一直跑出来。同时也有朋友就是推荐我一些其他的身心灵频道，就是说诶，身心灵频道不要乱看啊，有一些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在跟你讲一些邪魔歪道的，说怎么样就可以赚大钱或者什么什么的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就也很害怕，然后就对对对怎么会这样，然后就点去我朋友推荐另外一个身心灵频道。那在这个频道里面就是他就推荐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追求身心灵的平衡的话，建议你去看金刚经，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你知道如果你想要当你想要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会找专家吧，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想要学电脑，我想要就是学那个电脑程式，那我想要去哪里，我一定会找电脑程式的专家去跟他学嘛，对吧。那身心灵界的专家是谁？ Of course 释迦牟尼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对，天哪，他讲的有道理，如果我要学就是最强大的身心灵平和的东西的话，那不就是去看金刚经吗，因为佛祖才是大家公认的，对不对，就是你看佛教这么的广大，那为什么佛教会这么的广大，一定是因为它是有用的，它是认证的，你看认证 就是被世人所认证的东西。当然认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之后会再讲到，可是如果是盲目的去相信某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看了《金刚经》，然后我就开始决定我每天都要念《金刚经》，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金刚经》有八个字，凡所有相皆为虚妄。那我就一直看着这八个字，然后好像觉得我要理解什么，但是又不理解。就是他在讲的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整部《金刚经》里面无论是其他的文字都是回到这八个字的意思。这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妄，都是虚无。可是这个虚无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也不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它就只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直念这个？就你头脑会跑出来作怪，就是说为什么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个，他明明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他明明都是在讲这八个字，为什么我还要一直念它？但我心里的某一个声音就是跟我讲说 OK， 你已经选择不想要吃药了，那接下来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因为你想要求的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平和跟快乐。那最厉害的人是谁？释迦牟尼佛。所以你现在在跟他学 OK， 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吧，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念每天念，然后每天搭配着瑜伽，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传统的瑜伽是什么，我只是从网络上找一些，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瑜伽教师啊，瑜伽老师啊，他们在讲的，就是跟着我做这些动作啊，或者是健身瑜伽啊，练肌肉的瑜伽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做跟着做，死马当活马医，我就试试看这样。那一开始我就是在做瑜伽的时候很吃力，然后可是我还是坚持，我坚持着要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子做的话，我还是会陷到焦虑里面这样。你看这跟那时候身心科的医生讲的不是一模一样吗？就是你要去运动啊我绕了一大圈我还是回来运动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运动，然后同时搭配着金刚经这样子念。然后在念金刚经的时候，我就会我的脑袋真的是，我非常的喜爱用我的脑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喜欢分析好多好多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就是念金刚经，一边念我就会思考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为什么他讲说佛土庄严者即非庄严，就是他明明就写庄严，就是庄严明明就是这个这两个字啊，那为什么他又要说即非庄严这样。然后我的脑袋就不断的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然后我的焦虑全部都变成了拿去分析这些佛经里面的东西了。所以我才会体悟到某些事情吧，因为我非常的专注在这块上面，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这些东西要一直被重复着念，为什么他说的这些是这样子。好，那我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同时我又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某一个直觉就是跟我说，佛祖的手印是那样子，就他们都是盘腿坐嘛，然后就冥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确定冥想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冥想是什么，我甚至也不知道禅定是什么，我只是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想说啊，反正他们做什么就照做，就是 I don't care， 我只是要复制他的姿势，我复制他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坐着，然后手就照着那个手印摆成那样，然后每天早上晚上在那边念完之后给他做个大概20-30分钟，反正我不做我也是很焦虑，所以我干脆坐着，因为我坐着我就不会焦虑了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同时也是在分析我的脑袋，然后同时我又那时候我非常的迷一部 日剧叫做如果三十岁还是处男的话你就会变成魔法师哟然后那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看这部，因为实在是太好笑然后又很可爱，然后就非常的沉迷就是画同人漫画，因为我从以前小时候就一直在画漫画的。漫画其实是我以前看的就是火影忍者，然后猎人，就是他们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猎人就是用念啊，火影忍者是用查克拉，然后之后我会再跟大家讲说，其实你知道吗，这些漫画他讲的东西都是真的，无论是念或者是查克拉或者是 身体能量什么的，超级赛亚人全部在你的生命中都可以体验得到。当我体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是天哪，我被骗了好久，这个社会把我骗了好久，但这是之后需要再讲的事情。 OK， 总之我在坐禅，其实也只是就是盘腿坐在那边，然后也算不上是打坐，基本上就是内观。内观是什么？内观基本上就是往里面看，往里面看的意思并不是叫你去看什么东西，他只是坐在那里，然后让所有的东西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存在，这个叫做内观。无论是想法还是你的情绪，你就是让它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莫名其妙的就做对了某一件事情，我就是让所有的事情在那里，我不会去分析，我也不会去加以批判，我也不会去给他急着下结论说我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不会得到什么东西，我就只是单纯的坐在那里。然后某一天，等一下，我好像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之前，我家的狗狗，因为我家之前养了一只长毛腊肠狗，它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它原本就已经很老了啦，大概14-15岁左右，而且它已经瘫痪了大概一年了，所以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回家里就是不断的去照顾他，然后每天把他抱出去上厕所，抱回来躺着，然后他基本上在家里就是躺着一整天也没有办法走。后来我帮他买了轮椅，他稍微可以走动，可是因为他越来越老之后基本上脚也是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后期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吧，就是看着他躺在那边一动也不动这样子。后来有一次因缘际会，我去跟一位朋友吃饭，那这个朋友就是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宠物沟通吗？这样我说哈，那是什么？听起来也很像某一种邪教他就跟我说，哦，没有，宠物沟通就是你可以跟宠物讲话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就是宠物沟通师会帮你连到宠物的心里面啊，他会跟你讲某一些事情啊，这样。然后我就说哈，原来有这种东西哦，好啊，那我可以试试看，因为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觉得就是我们家的狗狗正在受苦，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想法，我不知道它需要什么，所以就试了宠物沟通。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试宠物沟通，我就是抱持着一个怀疑的心态，就是你知道我对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质疑，单纯对这个社会不质疑，我觉得很奇怪，真是很莫名其妙一点，就是我对这个社会一点都不质疑，但是我质疑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事情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宠物沟通，通常宠物沟通师会跟你说的就是希望你提供宠物的三张清楚的照片，最好是3个月内的，然后要提供2个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样宠物沟通师才可以确认是不是有连到这个宠物，这样子有连到对的人就对了啦。那个时候就给他3张照片，然后我就持着怀疑的态度， 我想说哼，你会知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想说哼，这是真的还假的这样。结果他回答，就是他传过来的第一个讯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 Instagram 上面去沟通的，就是他跟我说哦，我连到了，然后就会给我第一个他知道的答案，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知道答案，他就会跟我讲他的答案，我再看是不是正确的这样。结果他甚至在没有问，就是没有问我你有哪两个问题的时候，直接先问我说你们家狗狗是从小瘫痪的吗？然后我整个吓呆，因为我给他的三张照片里面完全没有我们家狗狗是瘫痪的迹象，没有，一点都没有。他躺得好好的，他坐得好好的，他站得好好的，他没有站得好好的啦，但是他坐得好好的，没有瘫痪的迹象。然后我就吓呆，然后我就直接眼泪流出来，因为我知道是真的，我的心知道是真的，我就想说灿嘛，这是真的。然后我就开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然后所有的问题他回答的基本上我都可以猜得到，我都可以猜得到是对的，就是嗯，对，他平常的确是，我感觉是真的。在那天之后，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我突然发现哇塞，我们所已知的科学整个被推翻，我有种世界被崩解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从小被教的这些科学的原理啊，科学的什么啊，就是整个被崩解，就是哇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意识可以去连接的东西这样。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是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只是觉得说哦天哪，我的世界要崩解，而且我的心里升起的是一股好奇心，我是觉得哦，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完全没有探索过，我好想要去试试看，我好想知道更多这样。那后来呢，在这之后我就开始念金刚经打坐，在这之间我们家的狗狗就过世了。那在他过世的时候，就是在他过世之间，其实我一直不断的还是有在画，你知道，画同人漫画，然后看日剧，然后非常的享受就是这些过程，然后想着说哇哇哇天哪，就是我一定要画完这个，这样子我才可以放到网络上去，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想要推广这部日剧这样。那同时我们家的狗狗正在受苦，我也知道它已经快要离开了，可是我居然在画这些漫画，但是同时我又觉得我这样子做也没有错，我并没有在不关心它，我只是觉得我好像这样子做很没有道德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道德感是一个绑架人的鬼东西。 OK， 这是那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就是天哪，他已经要过世了，我居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但是其实如果我当时做了一样的决定，我做了不一样的决定，还是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还是会离开。所以后来我们家的狗狗过世的时候，我讲一下，稍微讲一下他过世的过程。他，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们阿嬷过世的时候我也有看，然后当时候看到棺材里的脸其实有吓到，就是这是谁，就是那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是谁，我不认识他。可是那只有一瞬间，然后接下来又回到正常生活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家狗狗过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专注去看每一个过程，因为我感觉得到他要离开了，所以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帮他洗澡， 因为我同时也有在练宠物沟通，所以我感知得到某一些事情。其实你知道每个人都有感知的能力，我们只是 很常去忽略它。因为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头脑是被奉为最高的智慧，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它错误，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嗯，其实我们只要感知都可以感知到某一些事情。好，这之后再慢慢的聊。总之那个时候我全神贯注的去帮我家狗狗洗澡，然后同时在洗澡的时候感受它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它的感觉，然后最后洗完澡之后把它抱着，然后感受它的体温，感受它快要离开的那个身体。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看着他，就知道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他真的知道自己要走了。然后他很不舍的一直看着我，又看着我爸妈。然后隔天早上，其实半夜的时候，我就有一直念《金刚经》回向给他，因为你知道佛教就是会有一个规则。就是也不是规则啦，就是它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知道的事情，就是你念经的时候你可以回向给某一些人某一些对象，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往更好的地方去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因为我已经念金刚经念很久了，所以我就决定念三次金刚经，然后回向。回向就是指就是给予你所要给予的生命体这个祝福。这样我就回向给我们家狗狗，然后隔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走了。其实我就知道他走了，只是我就一直躺在床上，我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妈他们下去，我就是躺在床上听到我爸妈他们走下去，然后去摸他，就确认他离开了，然后就像就是对楼上打叫说他走了他走了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床上哭的稀里哗啦，然后就是哭的超级无敌惨。后来我们就有请宠物的礼仪公司来把他带走去火化。那时候也是全神贯注，就是也给他披毯子啊，然后到了火化的地方也有给他就是抹金沙啊，然后给他念经啊一样。最后火化送进去也是跟他说快逃快逃快逃这样。后来在骨灰就是骨头拿出来，还有给我们看骨头拿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了悟吧，就是哇，这么多的骨头，这么小的骨头，它原本是这么大的一只狗狗，然后烧掉之后变得这么小。然后你知道当你参加葬礼或者是参加就是或者是你经历某一些死亡的时候，你就会不免的去想到以后爸妈或者是自己死掉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我就是发现天哪，我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我的爸妈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在我心中就开始沉淀。后来我回到家之后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念金刚经。结果某一天早上，因为我同时在处理我的不安全感，我就是很疑惑我的不安全感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我一直在困扰说，就是 难道不安全感是好的吗？不安全感是不好的吗？就是我还纠结在那个好跟不好之间，就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为什么可以，就是我的头脑非常喜爱问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找一个非常爱问问题的人，那就是我。我就是会一直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如果去找我的朋友的话，他们一定会跟你说，对对，杨子欣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就是他会一直不断的重复某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他就会觉得很痛苦。 Yeah，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也是不断的在问这些问题，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难道是这样子吗？我就很想要给他下一个结论，下一个定义。所以我那时候在处理这个不安全感的问题，某一天早上，我就是坐在我们家的窗前，然后也是在就是一边坐禅，然后就是有一股，就是因为要怎么说，我其实在从出生开始吗，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也是青春期吧，开始就会一直很渴望有一个理解我的人出现。然后这个渴望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可是那时候我就在处理说，就是这种渴望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到底是身体的渴望，就是我很渴望有另外身体的另外一半吗？还是我希望我的灵魂有另外一半？然后我就在纠结说，到底灵魂跟身体的另外一半哪一个比较重要？你看，就连这个我也要纠结，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纠结的？然后就那时候在一直想说，天哪，如果我对这个人就是只有身体的渴望，那不是太没礼貌了吗？就是我应该只要有灵魂上对他的渴望才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那天早上我就是去，就是一样，我的 basic routine， 就是原谅我讲英文，因为有时候我的脑袋会不小心蹦出一些英文比较好解释。我并不是想要故意卖弄英文还是什么的，就只是他会自己跑出来，然后就是刚刚好在这个时候很好用。 basic routine 就是一个循环，就是早上每天会做的事情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坐在窗前，然后坐着，我就单纯去坐着，然后突然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就是有一道白光在我的眼前，不是眼前，就是你眼睛闭上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并不是你眼前的东西，其实是你额头前面的某一个区块。那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某一个区块突然有一道白光，就是砰，这样真的是一个砰，就是我没有办法用其他声音来形容，它是一个砰的感觉。然后砰完之后，我突然好多东西都通了。我突然发现，天哪，我为什么要去定义这个？我定义这个干嘛？我可以同时拥有欲望，但是我也可以同时灵魂跟这个人是和谐的，是结合的。我可以同时觉得不安全感，但是我也可以同时拥抱安全感。突然一切都通了，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当我去接受的时候，一切都解决了。我只要去拥抱我的不安全感，我的不安全感就会不见了。我只要去拥抱现在的自己，用最真实的状态去面对现在所处的这个样子，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心灵，我只要用最真实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话，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然后那天之后，我的人生整个就变得不一样。好，这个是第一集，就是一个大概的简介，希望大家还听得愉快。好，那我要来做个结尾。我现在还在思考说，这个节目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开头还是结尾，但是